掉你身上的雨，把你的眼泪装进酒杯，当作他唯一的依靠，然后成为你伟大的船长，一直到你独自醒来，发疯一样的寻找没有答案，你在黄昏时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带着红纹石的种子，撕开黑夜的防备，割破双手染红了你的脸，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如果他善待你的美丽，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会不会一无所有，再见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 这是姚十三所演唱的《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我在听这首歌曲之前就说，现在的民谣歌手好像他们的表达要比以往的民谣歌手来得更为自我一点。以往的民谣歌手在创作音乐作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顾及到市场，顾及到大家能不能听懂这首歌的传唱度会不会高，而现在的民谣歌手他们的表达就讲究的是能不能完全的抒发我心。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这是姚十三的创作。从演唱技巧上去感觉他的唱功并不算特别棒，跟以往的民谣歌手比起来要显得生疏青涩许多，包括他的吉他弹奏。但是正是因为拥有这份青涩的表达，所以好像他在创作和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感染力好像来得更强烈一点，很容易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被他的歌声给打动，甚至很容易产生共鸣。而在听这首《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时间是治愈一切伤痛的良药。特别你身边如果遇到一些失恋的朋友，很痛苦，很难一下子走出来，你又不能不去陪他，不去安慰他，你在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很多大道理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听进去，然后你忍无可忍，最终告诉他，就说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去做，转移一下注意力，把那些疼痛都交给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疼总会越来越少，而不会越来越多，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如果他不在结识新欢的这个前提之下，他很可能在某一个瞬间遇到一个特定的环境，再次陷入到这种失恋的黑洞当中。所以我觉得姚十三的这首歌歌名很重要，很有理，叫做《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他总得在时间的星河当中要遇到一个新的恋人，才可以忘记旧爱，忘记那份失去旧爱的疼痛。好，也许这种听歌的线索，我们来听侃侃所演唱的《滴答》。 滴答叮答叮答叮答，时针它不停在转动。滴答叮答叮。小雨它拍打着水花，滴答叮答叮答叮答，是不是还会牵挂它，滴答叮答叮答叮答，有几滴眼泪已落下，滴答叮答叮答叮答，

不轻易说再见，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能否许我一次成全。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那个他吧。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可能我还没忘掉。 这是一个叫做穆小雅所演唱的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叫做《可能否》。这是一个非常个性的女孩，据说她平时就喜欢读书写作，然后设计一些文案，包括一些她认为自己有灵感的东西，当然还会去创作自己想要唱的一些歌曲。她自己说，这首《可能否》最初的创作灵感就是来源于张藻的诗句。那首诗的原句是这样的：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所以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的这种感觉，就是人生中的遗憾，人们不断的遇见又不断的错过，却没有办法回头，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但是在这首歌里面，穆小雅仍然保持着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以及对爱情勇往直前的态度。所以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我每每听到这样的歌词，都会想起摩西奶奶曾经写过的一本书，叫做《人生只有一次，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句子，送给各位：说梦想从未离你远去，你失去的只是找回梦想的勇气。而在一个听歌平台，这首歌的讨论区，穆小雅写下自己的留言说：愿多年以后，你撞过的南墙都成为你的坦途，你遇过的绝望都成为你最美的盛放。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年轻走来，但愿我们在那些懵懂的青春岁月都有过勇敢去追逐梦想、追逐爱情的过程，这样在你走过一遭之后回头去看，不至于因为没有去追而又后悔。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大乔小乔所演唱的《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 所以大乔小乔所演绎的音乐作品叫做静下来。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自己离这种生活真的不遥远。想想收音机前的你，以前还没来这座城市为梦想打拼的时候，你在老家的生活或许就是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如果你在城市里工作压力大了，生活琐事烦了，那就抽点时间回家住几天，感受一下那样的轻松的一种氛围，或许调整了，然后你轻松了再回来，你的工作你的学习就不再是事儿了。还有如果你就是这座城市里的，那我告诉你，其实这个城市周边有很多农家乐，想要找到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很容易，周末网上订个房打个车，花不了多久就可以实现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总有红颜百生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仇，青芳之巅山外之山，晚霞起照星夜无眠，

这三年没见面，他的心呐、早就变了。不如你就嫁给那个周知县，是有吃有穿，也不用再等三年。 骑兵比较红，也是极具震撼力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三年三天，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首歌曲。自从第一次听，它一直是我车里循环曲目之一，每隔两天它就会被选播一次吧，只要你开车不超过三个小时，它就会被循环播一遍，我相当喜欢。我第一次听是在东方卫视的达人秀节目现场。起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这种乐器节奏感很鲜明的娓娓道来的一支歌曲，但是当女生在副歌部分突然那一亮嗓子，故事情节好像在歌声当中就得到了起承转合，比较强烈的这种内心的呐喊和反抗的一种表达，就让人眼前一亮。然后我第一次听就立马因为这样的歌曲里面表达的情绪和这种情节，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出折子戏，黄梅戏女驸马，女主角冯素珍的父母就是嫌贫爱富，最后导致李兆廷被抓，然后冯素珍就女扮男装考上了状元，救下了李兆廷，传为佳话。当然如果你要说这是十几年前的一档节目，然后我表达可能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做了这么多年音乐节目，到最后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学术派的表达啊。这首三年三天他们的歌词表达是古乐府叙事诗的风格好了，我觉得好听，然后故事情节也比较丰富，人物情绪也比较饱满，所以闭上眼睛虽然只有三分多钟，但是却仿佛看到了一出音乐剧，很精彩。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蔡琴的这首《三年》。 想得我长而寸断，望得我眼而欲穿，好容易望到了你回来，算算已三年，想不到再见面，别离又在明天，这一回你又三年，左三年，右三年，这一生见面有几天？恨三年，数三年，还不如不见。不能再留恋，偏要苦苦缠绵，为什么放不下这条心念，情愿受熬煎。 蔡琴的这首《三年》是李卷卿作词，姚敏作曲，收录在他1985年所发行的《老歌》那张专辑里。而这张专辑里面大部分收录的都是上个世纪20年代到50、60年代的老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把这张专辑找出来听一听。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份思念和等待的状态。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左三年，右三年，横三年，竖三年。试想人生到底有几个三年，一晃我们最美的青春就这样三年三年过去了。与其如此被动地选择在那儿等待，不如主动一点，实在不能过或者不能怎么样的话，当面说个清楚，总不至于耗个三年三年就把自己的青春全给耗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听，听到的歌曲是阿四所演唱的《浮光掠影》。 回眸看那长江水怎么流，我在黑白时光里静坐了很久，已很久没有过联络的朋友，也曾与你无话不说，手牵着手一起走，最怕那浮光掠影里过往伏笔的消失记忆，过去以后再记起却早已无法回忆，最怕那浮光掠影里还留恋过去的痕迹，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民谣歌手所带来的音乐作品。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马迪所演唱的《时间里的》。 那是你只有十八岁，第一次看见你，你扎着长长的马尾，面朝大海。那是你爱古城的事，也许他总戴帽子，你总说我是个任性的孩子。那是你二十一岁了，被自由剪去你的长发，你不相信天是蓝的，装聋作哑。你总爱站在窗子前，诉说你昨晚做过的梦，你说会梦见我，不相信。赤裸在床上抽烟，你说我们是两座孤岛，永不能相见。你吹灭最后的蜡烛，轻轻亲吻我的眼，你说亲爱的，我不在了，你还有谁呢？那天是你三十岁的生日，重新留起了你的长发，向窗下撒你写的日记，沉默不语。你说害怕别人看见他，应该把他们撕碎了吧，你跳下去了，很久没回来。亲爱的，你还不回来，天已黑了，天黑了，亲爱的，你去哪儿了？亲爱的，你还不回来，天已黑了，天黑了，我们的孩子睡着了。亲爱的，你还不回来，天已亮了，天亮了，亲爱的，你去哪儿？ 所演唱的《时间里的》。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身边的同事跟我说，马迪的这首歌和他曾经写过的一段文字，两个哑巴有关。然后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真的就傻傻的找来那篇文章去看，看完之后我觉得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后来在听歌仔细的研究这首歌，我觉得好像这首歌跟顾城和他的夫人有关。 顾城，很多文艺青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现代诗人。不过他的诗和他的人却相差甚远。关于他印象极为深刻的就是他的死亡，他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自杀。再然后我就不想过多的跟你聊他生前的那些事，我们来说歌吧。马迪在这首《时间》里有唱这样的歌词：那时你只有18岁，第一次看见你，你扎着长长的马尾，面朝大海。那时你爱顾城的诗，也学他总戴着帽子，你总说我是个任性的孩子。好，我们继续往下听，听一首最近比较火、情绪也好一点的歌，这是来自于陈粒所创作演唱的《走马》。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扣个，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好景只有片刻，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都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人带头赶，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这美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人带头赶，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 走马，音乐的魅力包括文艺作品的魅力真的是无穷大，很神奇。即便是 同一个作品，但是不同的人去感受，可能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都不太一样。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网络当中很多人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留下了自己听后感。有人说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失而复得的爱情，很美好的状态。可惜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好美一个湖》，推荐单位湖北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湖北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贺萌，我在武汉向您问好。武汉每天不一样，这句被武汉市民票选出来的城市口号，正是当下武汉作为新一线城市的真实写照。武汉已经连续第3年当选中国10大幸福城市，并且位居榜首。对于武汉人来说，这座城市充满了归属感、价值感和幸福感。走进武汉，作为这座城市名片的东湖就映入眼帘。东湖水域面积达33平方公里，风景优美，也是被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称为白云黄鹤的地方。歌曲《好美一个湖》由湖北省词作家陈汉武、刘传铁、曲作家周曼丽联手打造，湖北省歌剧舞剧院青年歌唱家叶思妍演唱，歌词意境优美，演唱情真意切。人们常说一首好的作品是词曲作者动心、歌者唱心、听者感心的艺术加工过程。好美一个湖正是完美地演绎了这个过程的城市歌曲力作，成为了大武汉一张亮丽的新名片。接下来请您欣赏好美一个湖。 大家好，我是赵亮，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微信搜索诵读小站，12月31号，我们用声音来跨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 都来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对您的承诺